自嘉靖初年得罪张聪被贬时起，30多年来，徐阶从一个刚直不屈、直言上谏的愤青，变成了圆滑处事、工于心计的政治家。但在他的个性特点中，有一点却从未变过：有仇必报。十几年来，他对严嵩的仇恨已经深入骨髓，现在是报仇的时候。面对这个罪行累累的敌人，他决心用另一种方式讨还血债，一种更为残忍的方式。罢官抄家，妻死子亡，但这还不够，还远远不足以补偿那些被你陷害残杀以致家破人亡的无辜者。我不会杀你，虽然这很容易，我要你眼睁睁地看着你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的死去，就如同当年杨继盛的妻子那样，我要你亲眼看着你曾经得到的所有一切在你眼前不断地消失，而你却无能为力，继续活下去，活着受苦。严嵩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嘉靖44年4月，严嵩被剥夺全部财产，赶回老家，没有人理他。于是，这位原先的朝廷首辅转行当了乞丐，靠沿街乞讨维持生计，受尽白眼。2年后，于荒野中悲惨死去，年88岁。正义终于得以伸张，以徐阶的方式。严嵩倒了，徐阶呢接替了他的位置，成为了朝廷首辅，朝政的管理者。此时的内阁呀，除了他之外，只剩下了一个人，袁伟。而这位袁伟偏偏还是徐阶的学生。于是徐阶的时代来到了，继严嵩之后，他成为了帝国的实际管理者。其实后世很多人呢会质疑这样一个问题：徐阶和严嵩有什么不同？严嵩贪污，徐阶呢也不干净。严嵩的儿子受贿，徐阶的儿子占地。严嵩独揽大权，徐阶呢也是。表面上是一样的，实际上是不同的。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明，那就是严嵩代工，徐阶干活。如果考察一下明朝的历代首辅，就会发现这帮人大都不穷啊，说他们穷呢也没人信。要单靠死工资，估计早就饿死了。所以啊，多多少少都有点经济问题，什么火耗、兵境、探境等等，千里做官只为钱呐，不必奇怪。但徐阶是干实事的，与严嵩不同，他刚一上任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挂上了这样一块匾：以威服还主上，以政务还助司，以用舍行赏还公论。而他呀也确确实实的做到了。在严嵩的时代，大部分的官职分配都只取决一个原则：钱。由严世蕃坐镇，什么职位收多少钱，按位取酬，诚信经营，恕不还价。徐阶废除了这一切，虽然他也任用自己的亲信，但总的来说还是做到了人尽其用。正是在他的努力下，李春芳、张居正、殷正茂等一流的人才才得以大展拳脚。在严嵩的时代啊，除了个别胆大的，洋官们已经不敢多提意见了。杨继盛固然是一个光荣的榜样，但他毕竟也是个死人，于是大家一同保持沉默。徐阶呢改变了这一切，他对嘉靖说呀：作为一个圣明的君主，你应该听取臣下的意见，即使他们有时不太礼貌，你也应该宽容，这样言路才能放宽，人们才敢于说真话。嘉靖听从了他的劝告，于是唾沫再次开始横飞，连徐阶本人也未能幸免。但是与此同时啊，这个贪污腐化得以揭发，弊政得以纠正，帝国又一次恢复了生机与活力。 徐阶是有原则的，与严嵩不同。严大人为了个人利益，可以不顾天下人的死活，可以抛弃一切廉耻去迎合皇帝，这种事情徐阶呢也做过，但那是为了斗争的需要，现在啊是让一切恢复正常的时候了。这个嘉靖想修新宫殿，徐阶告诉他，现在这国库没有钱给您修啊。嘉靖想继续修道负担，徐阶告诉他，那些丹药啊都是假的，道士也不可信，您呢还是歇着啊。甚至连嘉靖的儿子死了，徐阶的第一个反应都不是哀悼，而是婉转地表示，我虽然悲痛，却更为惦记这位殿下的那片封地，既然他已经挂掉了，那就麻烦您下令把他的地还给老百姓，反正空着也是空着，以免浪费。对于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，嘉靖虽然不高兴，却也无可奈何。他看着眼前的徐阶啊，这个人曾为他修好了新宫殿，曾亲自为他炼丹，曾无条件地服从他，但现在他才发现，这个性格温和的小个子并不是绵羊，却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。他虽然觉得上了当，却没有办法，严嵩呢已经走了，所有的朝政都要靠这个人来管理，想退个货都不行，只好任他随意折腾。绝对的权力产生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腐败，还有绝对的欲望，也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，这才是一切祸患的起始。严嵩所以屹立数十年不倒，贪污腐败横行无忌，正是因为嘉靖有着无尽的欲望，而严嵩恰好是一个无条件的迎合者。现在徐阶出现了，他虽然也曾迎合过，但那不过是伪装而已，他真正的身份是制衡者。很多人并不清楚啊，在漫长的明代历史中，徐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，重要到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他最伟大的成就并不是打倒了严嵩，而是他所代表的那股势力。自朱元璋废除丞相后，随着时代的变迁呢，明朝逐渐形成了一个极为特别的权力体系，皇帝、太监和大臣构成了一个奇特的铁三角。皇帝有时候信任太监，有时候信任大臣，而在政治学中，这个铁三角的三方有着另外一个称呼，军权、宦权和相权，这就是帝国的权力架构，他们互相制衡，互相维持。在此三权之中，只要有两者联合起来，就能控制整个帝国。在过去的200年中啊，前两种组合都已出现，皇帝曾经联合太监，也曾联合大臣，而无论哪一种联盟，第三方总是孤立无助的。只有一种情况从来都没有出现过，事实上也没有人曾期待过这种局面的出现，因为在那个君临天下的时代，它似乎永远不可能实现，但它的确成为了现实。而这个奇迹联盟的开创者正是徐阶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啊，最早打破三角平衡，为这一奇迹出现创造条件的人竟然是嘉靖。作为明代历史上最为聪明的皇帝，他有着前任难以比拟的天赋，凭借着绝顶的智慧和权谋，他16岁就解决了三朝老臣杨廷和，然后是张聪、郭勋、夏衍。而在打击大臣的同时呢，他还把矛头对准了太监，严厉打压，使投身这个光荣职业、立志建功立业的无数自宫青年通通只能去刷马桶倒垃圾。纵观整个嘉靖朝40余年，竟然没有出过一位明太监，可谓绝无仅有啊。他不想和任何人联盟，也不相信任何人，他相信凭借自己就能控制整个帝国，而他所需要的只是几个木偶而已。 一切都如此的顺利，帝国尽在掌握之中，直到他遇到了严嵩和徐阶。经过二十几年的试探呢，严嵩摸透了嘉靖的脾气和个性，并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影响并利用他。而徐阶更进一步，在打垮了严嵩之后，他成为了一个足以制衡嘉靖的人。嘉靖想修房子，他说不修就不修；嘉靖的儿子的地，他说分就分。这是一个不太起眼却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啊，它意味着一股强大势力的出现，强大到足以超越至高无上的皇权。这才是徐阶所代表的真正意义，绝非个人，而是相权，是整个文官集团的力量。当年的朱元璋废除了丞相，因为他希望能够控制所有的权力。现在的嘉靖也是如此，他们都相信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，仅凭自己的天赋与能力就能打破权力的平衡，操控一切。而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。一个人的力量再强也是无法对抗社会规律的，他就如同弹簧一般，受到的压力越大，反弹的力度就越大。作为超级牛人，这个朱元璋把劳模精神进行到底，既干皇帝又兼职丞相，终究还是把弹簧压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口。嘉靖就没那么幸运了，和老朱比起来他还有相当差距，所以在他尚未成仙之前就感受到了那股强大的反扑力，他的欲望已被抑制，他的权力将被夺走，所有敢于挑战规则的人都将受到规则的惩罚，无人理。